trying to hide. 活力派临近尾声，祝你开心，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活力歌单。 伤了你，当时间最一生最感觉最 A， 不要怀疑，就是爱不离。Come on， 深情命中注定，真爱完成悬疑，时间来有去，时间在继续，我们却在这不期而遇。未来狂风暴雨，不让你受委屈。I want you lady， 只有你，只有爱，只有我的决心。 I believe with you。 一定就是你，缘分天长地久，完美的相遇，陌生人海里，哦，爱却是唯一，哦哦，就是情不自禁，一个人这一辈子真是一颗心，为你守护的约定，说着 baby I believe。我相信天意，我相信老天会为我们铺出恋曲。你我的相遇有多少几率，让我从千万人海找到你。爱情听看听，爱到路上只需缘分，让我听听看看听听，遇上了你，当时间最一生最感觉最 A， 不要怀疑，就是爱不离。有趣，时间在继续，我们却在这不期而遇。未来狂风暴雨，不让你受委屈。 I want you lady， 只有你，只有爱，只有我的决心。 I believe with you， 嘿，一定就是你，缘分天长地久，完美的相遇，陌生人海里，哦，爱却是唯一。一个人这一辈子，只是一颗心，为你守护。